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聊起他的男神就开始滔滔不绝。这个既不帅也不酷的男孩到底为什么那么吸引他呢？他和他的男神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老板，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吧。 你觉得围巾的话什么颜色好看啊？ 谁戴啊？ 就是给男生戴的。 颜色这个也说不准吧，我觉得素一点就好。 那你觉得灰色棋盘格子呢？ 也挺好吧。 就像这样的。 你还戴着呢？ 对，我刚织好的。刚才和闺蜜出来吃饭，就顺便带给她看看。 还是亲手织的，织的真不错啊。 谢谢。 送男朋友的？ 不是，是送男神的。 男神？偶像啊？ 不是不是，这是我同学，好朋友。 不是男朋友，而是好朋友。还是那种想亲手织围巾给对方的好朋友。你暗恋他呀？ 是啊，这事儿连他自己都知道。 啊？那你们…… 你是想问出起来尴不尴尬？都这么长时间了，没什么尴尬的。 这么长时间？ 我喜欢他都已经3年了，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上大学。其实说他是我男神好像也不是很准确，因为他也不算帅，也不会打篮球这些圈粉的特长，顶多就是个子高点。要说优点应该就是很贴心很暖吧。之所以叫他男神，大家不都把自己追不到的男人叫男神吗？所以我就这么叫他啦。而且我一开始觉得和他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曾经玩过一个小游戏，就是测试你未来另一半的姓氏。我测的结果正好跟我男神一个姓。 这个是凑巧吧？ 哎呀，主要是他那个姓不常见，长这么大我就只遇见了他这么一个，所以想不信都有点难。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懂了。你们两个同班？ 只有高一是同班，当时还没有文理分班，我俩正好是同桌。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吧，就是很温柔，说起话来跟哄小孩似的。我就想他以后一定是个很暖的爸爸。可能是因为我爸从小就不在我身边吧，所以我对他这样的男生就很有好感。后来我们分班了，我学文他学理，我们班只有5个转文科的，分班分得很仓促，我还什么都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要开始收拾东西了。收拾的时候他跟我说要帮我拿东西，我说不用，只带个书包过去就行。然后我还把垃圾什么的全都塞到课桌里了，心想着谁来坐我的座位就算谁倒霉。但没想到啊，男神竟然坚持要送我，看我座位里还有些东西，以为都是我想留的，竟然还帮我把课桌都搬到新班级里去了， 真够热情的。 我当时真挺感谢他的。到了那个班我才知道场面有多伤感，因为新组成的这个班好多同学都是哭着来的，每个人都有很多人送，而我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来送我，多亏男神陪着，否则我指不定有多凄惨呢。而且他还帮我把桌子放在了一个视野特别好的位置上，嘱咐我不要伤心，好好听课，放学了再来看我。 确实是个暖男呢、 是吧。那天我胸口一直特别憋闷，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原来的班里，到了晚上我还哭到了半夜呢。后来我才想明白，我忘带走的其实就是帮我搬东西的人。 暖男这个设定确实很有魅力。 你是不是觉得他对谁都这样？ 难道不是吗？ 我总觉得他对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分班之后的十一假期正好是我过生日，我闺蜜和我就差4天，就说叫上一些朋友一起过，热闹一下。我偷偷跟她说也想请男神来参加，可是自己又不好意思说，就让闺蜜跟她说。没想到她特别爽快的就同意了。生日那天她带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盒子，我还有点失望呢，以为她送了我俩一样的东西。后来我们去唱歌的时候，男生还神神秘秘地跟我说，我送你的是巧克力哦。哎，不过后来我回家拆开礼物一看，竟然是用肥皂做的花。 你们拿错了。 对呀，我赶紧打电话给闺蜜，你猜怎么着？闺蜜说她家来了个熊孩子，把她的礼物都给拆了，正嚼着那盒巧克力呢。 啊？ 后来闺蜜和熊孩子展开了一场恶战，才抢回来两块。他问我还换不换，我觉得那毕竟是男神送的，就跟他换了。那两块巧克力我到现在还留着，没有舍得吃。从那次生日之后，每次我的朋友们聚会我都会叫上男神，他也渐渐的成了我们中的一员。不过那时候我也只敢和他称兄道弟，见面互相调侃一下，就是不敢表白。唉，每天中午我都会去他们班坐一会儿，只要他看见我就会凑过来和我说话，偶尔也会掏出点皱巴巴的好吃的塞给我，说是特意给我留的，让我赶紧吃，否则别人看见就没了。忘说了，他人特别好，总会往班里带零食，只要掏出来简直就秒没。 要是这么说的话，他对你还真是不太一样，这不算是喜欢你吗？ 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还试探过他一次，问他如果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喜欢你，你会怎么做？他说那就慢慢疏远他呗。然后我就感受了一下，他从来没有疏远我的意思，可好像也没有特意走得很近。但是为了能和他走近一些，我也真是挺拼的。他唱歌很好，每次去 KTV 都是麦霸，而我从小就五音不全，所以每次去 K 歌基本都是听人唱。后来他发现我总是坐在角落里，就拉着我一起点歌和我合唱，所以我为了他一有空就练唱歌，总想着要是练好了唱给他听，他会不会更喜欢我一些。后来有一次我和闺蜜单独和他吃烤肉，那天本来很开心，可之后闺蜜告诉我，我没来的时候男神曾经问他，说他觉得有人喜欢他，会不会就是我。闺蜜就问，如果是我怎么办呢？男神说那就只好装作不知道，一切照旧了。 他是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转达给你他的真实想法，这样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 有可能吧。可我明知道他的态度了，但脑子还是抽风，竟然决定向他告白了。 这个 可是我又不敢当面说，就说晚上要和他视频，但我又不敢开摄像头，主要是怕自己太激动绷不住表情。开始视频之后，我从分班那天的事一直说到表白，一边说一边哭。他戴着耳机听我支支吾吾的说到很晚，他妈妈来他房间催了他好多次让他睡觉，可他都没有挂电话。 那最后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基本就是拒绝我了呗，至少是没同意。因为那天我的情绪已经崩了，挂了电话又哭了很久，所以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全忘了。挂了电话我就明白我俩完了，估计连朋友都做不了了。之后那几天确实是这样，每次碰面都很尴尬，谁也不说话了。当时正赶上临近毕业，我心情特压抑，就找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出去唱歌，还偷偷带了啤酒。那是我第一次喝了那么多酒，大概有七瓶吧。 喝了这么多啊？ 所以后来直接就在歌厅吐了，朋友说送我回家，我也没同意。结果路上我在泥坑里摔了一跤，第二天酒醒之后发现浑身都是泥巴，书包里还有几个空瓶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们装进书包。然后我还发现自己竟然还给男生发了微信，全是些疯话，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哎呀，所以说啊，借酒浇愁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不仅消不了愁，还容易做傻事。 哎，是啊，不过不糗一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嘛。 那他微信回复你了吗？ 我说了一堆，他只回了我一个表情包。 也是啊，换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哎呀，那这样以后不就更尴尬了吗？ 对呀，可我真受不了一直这样。为了和他缓和关系，我就开始主动和他聊天，聊一些不敏感的话题。后来有一天，我想到和他认识这么久了，除了朋友聚会，我竟然从没和他一起单独吃过饭，所以就想约他出来吃饭，我请客。 这个他能同意吗？ 我其实也没抱希望，但没想到我发完信息之后他竟然秒回了，说了一个好字。我特意挑了一家环境不错的火锅店，有山有水有秋千的那种，还挺适合小情侣约会的。只不过那家店放的背景音乐太出戏了，都是些什么分手啊，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的歌，所以他还一直跟我吐槽说所有的背景音乐连起来就是一出狗血的感情大戏。其实他特别会编这种狗血的故事，我平时也会写写小说，好多灵感都是他给的，后来写了故事也会拿给他看，他会帮我修改，还会加进去一些很有意思的情节。哦对了，那天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他，你有没有喜欢的小姑娘啊，他说没有。 放心了。 嗨，有没有什么的，反正我也没机会了。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没那么僵了。我们俩成为 QQ 好友1000天的时候，我管他要糖当礼物，他还答应了，提前就把糖买好了，还拍了照片给我看，是三个小盒子装着不一样的糖果。那天中午他打电话让我提前到学校，我急匆匆地赶过去，还带了两个苹果想分他一个，另一个当晚饭，没想到糖最后竟然没吃到。 怎么了？ 因为刚到班里，另一个女生就过来和他聊天了，他们就直接把我晾在了一边，而且那个女生看他带了那么多好吃的竟都给拆开吃了。我在旁边那个尴尬呀，只好假装玩手机，然后给朋友发短信让他赶紧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就借口接电话跑出去了。后来那个女生不仅吃了我的糖，还吃了我的苹果。 这个确实有点委屈， 但我也没法说什么。毕业的时候我送了男神两本书，是那种很暖的漫画，他超级喜欢的。他也送了我一个补水仪，说是照顾照顾我的大脸，但其实他给所有的女生送的都是这个。 暑假的时候，我喜欢上了打台球，我和闺蜜一起跟一个师傅学，那个师傅打得特别好，一杆进洞的样子真是帅惨了，我就经常脑补男神打台球的样子。和他说了之后，他说自己打得不好，我就说那咱们到附近的小镇子里去打，谁都不认识咱们，打得不好也不怕丢脸。 他同意了？ 同意啦。那也是我第一次和他单独出去玩，其实小镇子也不远，坐车40分钟吧，但到了之后就开始下小雨，好在看着毛毛雨打在荷花上面，其实还挺有意境的。我俩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就坐在荷花池旁边的亭子里聊天，他还给我唱了很多古风的歌，可是唱着唱着就变成瓢泼大雨了，我们就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城里，台球也没打成。 还是挺浪漫的嘛。不过他既然愿意和你单独出去，跟你还确实挺暧昧的。 哎呀，这就是我最搞不明白的地方了。我也找我朋友帮我分析过，他们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人说男神应该也是喜欢我的，不然不会做那么多事，但也有人说他就是那种性格，对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也特别头疼。唉，每次我到想放弃的时候，他又总会做一些让我觉得很暖的事情，让我舍不得放下他。不过也有人说这些都是我在自欺欺人，因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内心戏都会很足，他稍微对你有一点好，你都会觉得他是不是也在喜欢你。 最后这个说法有道理。哎，对了，你们后来考到了不同的大学了吧？ 他去当兵了，所以我们现在联系也很少了，打电话也经常打不通，所以几乎一个月才能联系一次吧。可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是我男神的战友，问我和男神是什么关系。 啊？什么情况啊？ 他说他发现我男神的通话记录里联系的最频繁的就是我。 怎么他们这么八卦呀？ 估计是军营里太无聊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我是在暗恋男神，但后来我还是加了他两个战友的微信。最逗的是，我跟他战友聊天的次数竟然比跟他还多，而且他的战友一直叫我嫂子。一开始男神还反驳几句，但后来叫得多了，他也没再说什么。说实话，被这么叫我也挺开心的，可又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其实这条围巾也是我自作主张给他织的，决定织围巾还是在他当兵之前。当时我还问过他，男生戴围巾是黑色还是白色好看呢？他竟然直接说，那你就送我黑色的好了。这句话真是把我吓了一跳，我也没说要送给他呀，他就这么自觉。但我最后还是给他织了这种灰色棋盘格的，打算回头连同一些吃的一起给他寄过去。其实他后来也说过部队不让戴围巾，也没地方放，可是我觉得毕竟当时说过了嘛，还是要给他寄的，否则我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送了。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我俩是什么关系，这3年也不是没有别的男生喜欢过我，可我还是放不下的。有的朋友说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可是喜欢就是这样啊，只要发生了就是没有办法左右的吧。 你的心情啊，我很理解，其实有很多人给我讲过他们的暗恋故事。 都听烦了吧。是不是都挺大同小异的？ 没有啊，每个人的暗恋故事都是不同的，不过大家内心的感受我觉得倒是可以通过一杯酒来体现。稍等啊。这是给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木梅利口酒、酸橙汁、姜汁汽水和酸橙片调成的，名字叫做纯洁的爱。 这名字真直接。